验货满以后您再付款。最后的十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呢，电影《无问西东》正在热映当中，片中由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在抗日战争时投笔从戎，驾驶飞机撞向敌军舰船，与敌人同归于尽，殉国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打动人心的人物是有历史原型的，他就是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沈崇惠。当时像他这样的青年还有多少，他们又有怎样的故事，当时中国的空军开的是什么样的飞机，战斗力究竟如何呢？城市文化范儿要和您一起透过电影《无问西东》来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军事专家舰船知识杂志的撰稿人李克峰，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您好。 你好，大家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哈。昨天我给您打电话，你昨天专门去看了电影 对，昨天下午去看了一眼，要不然今儿没得说呀。 特别感谢您，也特别认真哈，因为其实其中很多的军事知识可能您都知道，但是真的是一定要结合这个电影哈，所以我真的是向您致敬，为了我们这个节目哈，专门去看了这个电影。这样，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电影大概的情节吧。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四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也因为这个时代变革，在矛盾和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的故事。那么其中的这个电影呢，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李老师，您看完之后感受如何？ 我看的时候，当时一开始啊，就是坐进电影院，我以为是一个这个空战片儿，但是前一段时间 是因为受我们的提纲的影响， 对对，前一段时间把我看懵了，我觉得是不是买错票了，因为我感觉这是个城市都市题材， 对，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 那一段 就有点冲击，有点大，而且特别像香港片，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英文名字，就是。哪怕是在以前，就是很多就是看上去演那个北京市市民的那种演员，都有一个英文名字。然后 对，他讲的就是这个 洋范儿的 洋范儿这个公司的事儿啊， 对对对，就特别洋。这是第一个印象，就是当时以为是香港片。后来再往后看呢，哎，终于切换回到这个这个抗战时期了。然后呢，又感觉是印度片儿。 哎， 因为印度电影的特点啊，就是城市精英，这个西装领带，这个就是讲英语，然后那个就是和就是西方对接，无缝对接，但是呢，只要你一推开门，就是蓬头垢面满街的那个平民的那种，就是那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种感觉。 我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您刚才说的第一个洋范儿的那个是张震。 啊，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那个特别洋。 香港演员，他是等于是演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这个清华毕业的一个学生，他在一个外国公司，就做这种应该是广告策划类的吧，公司里的职场的尔虞我诈那种哈。然后第二个您看的有点像这个印度片，可能比较久远的。是不是陈楚生演的就是最早的那位清华毕业的，就是他后来听那个泰戈尔演讲那个诗歌受到触动， 对对对对对， 那是陈楚生演的，那是一位歌手，我特别喜欢的歌手。 这个我背景真是欠缺，但是我就感觉这是两个不同的电影，就是他那个时代背景的反差相当大。 他四个人其实是四个不同的时代啊，然后还有就是黄晓明演的，他实际上是就是学核物理的，就是为这个中国这个就是核物理， 那一段呢是我看的最。 子怡是一对儿， 而且那一段是我看的最明白的一段，因为那一段我比较熟。 是，然后就是王力宏演的这一段，王力宏演的这个他其实是也就是 就这算是主轴核心吧？ 对，这个空军， 哎，这算是核心是吧？ 对，所以一看有点懵哈，但是看到后面联系在一起了。其实后来人物之间是有勾连的， 我知道，但是他实际上呢，就是说一开始给我感觉他是个就是 整个看下来，我觉得这是关于教育的题材啊， 嗯， 就是它是育人嘛， 嗯， 就是我们中国怎么办教育。那么你看这几段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就我们这一代人亲历的，其实是第一段， 嗯， 就是那个洋范儿的那一段， 是，它是现代社会的嘛， 哎，这个清华我不熟啊，因为去清华就买过一次教材，但是呢，那个北大呢，我比较熟是，我记得在他那个背景的九十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当然可能他那个还往后一点，当时就是北大的三教吧。好像有一天就是在柱子上贴了一个信，手写的，就是说我要走了，要出国了， 嗯， 就是然后就说种种中国种种不好。后来当时好多同学看了以后，大家就说你就走呗，你写这些干啥？就是那时候那个洋范儿的那个人的那个劲儿， 嗯， 他还有一点情怀的， 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说第一段我们最就是离我们很近。 那个您说的老北京也在里头演，就是老演员韩童生， 哎，对对对， 是吧？ 他还有个英文名字，当时我见了以后比较奇怪。 外国公司里头的一名中国员工哈， 对，所以就是时代跨度很大的啊。但是从教育的角度讲呢，其实我倒是想讲一下，因为这个我是就每周还讲一次选修课。 对，我听说您是在中学还兼这个讲这个选修课， 哎， 是讲什么内容的？ 其实我不是一直在写书嘛，我就把我的书先给小朋友们先念叨， 哦， 然后我看他们的反应，我再修改。他们听不懂呢，我就改一改，肯定就说我没写好呗。 哎呦， 啊，这个已经讲了四年了。带了八个班， 嗯， 就是作为老师，因为你以前说教育不行，咱们是外行，对吧？但是你干了几段时间，你就知道办教育其实挺不容易的， 嗯， 因为这小朋友啊，他是活的，你讲不好，他要睡觉的，他要聊天的，甚至于他们会谈恋爱，在我的课上，就是， 小朋友也是不讲情面的， 毫不讲情面的，就是我就知道说，肯定是我没讲好，就是我说的东西他们听不懂了。 您跟他们说的是关于战争方面的吗？ 啊，对对对， 还是历史的？ 古今中外的都讲的。 哦， 后来我的经验就是什么呢？ 嗯， 我实在是镇不住他们了。我有一次甚至买了一把戒尺， 嗯， 就准备那个谁在说话我就敲谁了。 现在学校不让这样， 哎，对，但实际上买就是跟自己斗斗气儿。 嗯， 后来我发现就是他们喜欢看这个展示。 嗯， 后来我就把我的弓箭带到学校，告诉他们怎么射箭，带上扳指。鹿角的扳指，哎，这下大家就静下来了，也不说话了，就他们喜欢看这个老师就是给他们操作一下。你说理论， 所以这教育就是你要吸引他， 哎，对对对， 而不是你还强迫他去学，哎，强迫都学不好， 强迫学不好的。所以我说呢，他这个片子你别看四段看上去比较乱啊，但是其实你要当过老师呢，你会理解一部分， 嗯。 那么我们中国的教育啊，宏观的说呢，就是说在民国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是精英教育，就是当时的比如说燕京啊，尤其是清华，他是那个综合性大学， 嗯， 它是模仿的西方的，比如说差不多是英国的那种牛津剑桥模式， 嗯， 它培养的这个教育的学生啊，它是综合的。你看这学校里头，一会儿拉琴，一会儿唱歌， 嗯， 一会儿这个教理工，就是它文理什么的，它是混合在一块儿的。 嗯， 这种教育的好处呢，就是说出的是全才， 嗯， 哎，但是呢，它有弱点呢，就是它培养人的周期长，就慢。而且培养的人少， 嗯，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清华一个教授在37年以前抗战爆发前是400块钱一个月， 嗯， 但是呢这样的教授包括这样的学生都特别少。如果说理想条件下呢，其实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平民教育， 嗯， 就是说如果你用100块钱雇四个教授， 嗯， 哎，我觉得那样更好一些， 嗯。所以从这部电影里您是这个应该说看到了教育的很多的， 一开始给我感觉就是个教育的问题。 嗯，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要着重说其中的，就是关于这个空战的这一段，以及跟这段历史相关的， 嗯， 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活， 嗯， 以及咱们国家的这个，嗯，应该说更主要是空军的一个建设的情况， 嗯， 哈。 嗯， 好，这样我们稍后呢再请您给我们大家接着说。 电影《无问西东》背后的真实历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是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相继陷落。1938年2月，教育部命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昆明。到昆明后，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号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4号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身处国难之际，抱着学术救国的理想，心智坚定，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电影《无问西东》正在热映，由王力宏在片中饰演的沈光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以身殉国的故事是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原型。那么其实这部影片当中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但是他就是把这个名字都改了哈。因为我还听过这个高晓松的他说的这个矮大紧直北那个音频节目，还说他也原来也写了一个剧本，结果他的剧本是用真实的人名，结果就上映起来很困难，因为家属要同意，要核实历史。 对对对，是这样。 那像这种就是把人名都改了之后，就是这种半真实半虚构的故事可能更有利于拍成这个影视作品哈。 对。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当时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青年还有多少投笔从戎的哈。那个时候中国空军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舰船知识杂志的撰稿人李克峰，来带我们一起透过电影《无问西东》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故事。那么刚才呢克峰谈到了这个片子，您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反映的这个教育哈， 对， 其实反射到今天，映射到今天依然是适用的。 嗯，对，是它这个逻辑，每个时代的教育的基本逻辑不一样，而且有的时候反差很大。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在这个片子里您看好几种教育的概这种理念啊， 嗯， 有精英教育。就是你看着这个就抗战前的那种，就是看着或者包括这个到西南联大的那种，那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就是他教育的出来的学生都是这个人很少，老师呢也很少，就是说这部分人呢算社会中比较有钱的一部分阶层。 嗯， 那么这是精英教育。后来在比如说你在看到就是在就是造原子弹那段时间， 嗯， 那个时候就是平民教育为主， 嗯， 就是他是教育是要扩展的。当然这个概念 因为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我看一下啊，这是黄晓明演的这个叫陈鹏的人，他是一名孤儿， 哎， 他是特优秀的理工男。 哎，对，但是呢，就是说他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复杂的变迁啊。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段一段说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抗战初期的那个很多飞行员啊， 嗯， 他真是来自于这个富裕家庭。 这样，这个我们先通过一段电影来感受一下这个沈光耀这个人物哈，他这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富家子。 1938年，昆明，一台送学生入校的汽车在路边抛锚，沈光耀和同学在这里相识。 别着急啊，马上就好了啊！哎，别乱动， 别把它弄坏了。 就是啊，别把车给碰坏了。 是啊，你会不会修啊？我们还赶路呢。 这是1922年的道奇，全世界第一款全钢性汽车，在欧洲生产。 哟，你懂车啊？富家子喽。 这只能等它冷却，但是这个天气得等一个小时。 那它步行到新校需要多久？ 也要一个小时。 真想多久啊？ 我们步行去。 你们叫什么名字？ 郭大林，郭小林。 我叫沈光耀。 1939年，美国教官到西南联大征选飞行员。 To be a pilot, you have to have balance and spatial awareness at all times. Which one of you young men want to come up here and give it a try? 好了吗？ 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的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的同情。 从旋转圆盘上走下来，稳稳踏过长凳的沈光耀成功通过测试。 来过无数， 一点点。 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沈光耀，刚才说了这个校车在路上坏了，然后他能去看那车坏在哪儿，同学们就说哦，能知道车的这就是富家子。 对，是这样的，因为民国教育有个特点，就是你的教育水准跟你家里的财富基本上成正比。 嗯， 就是最牛的比如说这个像官二代什么的就到英国去读牛桥， 嗯， 就那些写诗的，哎，那些新月会就是办诗会的那些人，就是什么林徽因啊什么的，梁思成啊，人家都是留英法的英美的那种。然后次一点的呢，就是说 留日那一般的都得是省里边的那个大地主的孩子，县里边大地就是几千亩地的那种、 嗯、 才能把孩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嗯、 那财力不够把这支箭射到美国的、 嗯、 那么再次一点的呢，就是说他比如说他能送到大学、 嗯、 再次一点能送到中学，最最低的就是他能读到小学，但是如果说你家里头完全赤贫的话、 嗯、 那你连上学的钱都没有。但是这种教育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二战呢是一个就是是个特别庞大的就是世界大战，它需要动员的人力超过千万，就是美国军队都是1000多万军队，美德苏差不多都是这个规模，咱们中国去动员的兵力也很大，那么你那一点点精英怎么统帅这几千万大军呢？ 嗯， 这是不行的。就是说当时我们中国按理说需要的是平民教育， 嗯， 但是呢这个教育体制呢历史形成的它是个精英体制、 嗯、 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反差，对于抗战来说是不利的，对于整个国家建设也是不利的。 嗯， 那么后来我们最大的改革是在哪儿？1952年就是院系调整，当时把清华的好多系航空系什么的抽出来搬到学院路， 嗯， 建成了一个学院，就是从综合性大学变成学院，是专科的。 嗯， 那么你看学院路它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起飞的一个蓝图，就是最头林学院农学院，林是盖房子的，然后农学院吃饭的， 嗯， 再往下找矿，矿业矿大， 嗯， 地大，然后呢炼出矿来呢就要炼钢，就是钢院， 嗯， 然后再下来呢造飞机，航北航， 北航， 然后有病了呢北医咱们看病 对 对吧，想看电影电影学院、 嗯、 打官司去政法，然后还邮电学院咱还可以打电话 对， 就是它是一个国家从农业进工业，1952年院系调整，它把那综合性大学给砍了，把师资抽出来办成了专科大学， 嗯， 这样出来的是其实是平民教育，就是说你的这个钱不重要，因为这都是国家出的，你只要能考上就行， 嗯， 算你有本事， 嗯， 对吧？但是呢他学的非常专业，是因为什么呢？他就和那156个项目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对接， 嗯， 也不存在找不着工作的问题，反正你这个招生的这个设置就是那个项目那技术员那岗位，你毕了业就去那儿，早就设置好了的。 嗯， 这种教育呢它是和国家的工业化起飞对接的。 嗯， 但是这就是平民教育了。那么你看到后来的那个孤儿啊填表的这孤儿那孤儿， 嗯， 就是说只和你的成绩相关， 嗯， 已经不和那个财富相关了。这是国家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嗯，把这个大学的从精英教育变成了一种这个 平民教育。 对。 这种东西的转型在西方恐怕要早，比我们中国早一两百年。就是英国分成什么呢， 嗯， 牛桥是大理石建造的，然后红砖大学是给平民的， 嗯， 就是他们后来盖了好多红砖大学，那是给平民的，就是美国还有很多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转型期， 嗯， 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算52年开始院系调整， 嗯， 然后53年开始工业化嘛。 咱们整个的现代教育起步就晚，嗯，应该说已经把这个过程压缩的比较短了。 压缩，对对对。 嗯。好，那么我们来还是聚焦到这个沈光耀身上哈。那个时候就是抗战争的时候，就是说他能够上这种西南联大这样子的好的学校，当然也是跟家里头是富家子有关。但他后来去当这个飞行员，当这个飞行员很不容易，因为电影头有一段就是对这个身体素质的考核， 嗯， 很多很多人都去报名， 嗯， 就是赚那个，就是这个那叫什么来着？ 啊，那个东西啊，就是它有好几种，不是那一种，那一种是最， 啊， 最容易的，就是它是这个侧着转的。 对对， 还有一种 整个人扒的那个圆的那个里面要转，啊，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厉害的是什么呢，啊？它是竖着转的，就是很高的一个架子，人在一端， 嗯， 然后这个就是竖着转，那个更吓人。 甩就跟着那海盗船，那就在360度翻着，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那个就是哈尔滨一航校， 嗯， 在那儿那个航校的操场上边上全是这种架子，一排一排的， 嗯， 但是我那时候够不着，我那个时候身材根本别说那个撑在那儿，就是站在人那个脚窝里边，就两个脚站在人家一个脚，但是那种架子那是都看得见的， 嗯， 就是招飞行员呢身体素质是第一位的， 嗯， 然后呢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就是你的知识，这个上飞机可不是完全就是他一般没有点技术水平是不行的， 嗯， 理解不了那个航空啊什么的， 嗯， 那么其实这就是说空军比陆军要求的教育程度要高很多， 嗯， 那么中国空军在起步的时候最早是分头来的，就是在抗战爆发前啊是各省，就军阀时代是各省有航空队， 嗯， 就是广东空军东北空军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开始想起办空军学校呢？ 嗯， 其实是1932年128空战之后， 就当时128在上海打出32连打出空战的时候，是广东航空队北上上海，就是广东省的空军去补课的。后来呢，就是说民国政府决定呢，就在这一战之后痛定思痛，在这个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那个是有这个航空学校支持，但是后来的整个教学呢其实极其混乱。一开始是请的美国的这个教官，美国教官来了以后呢，他是美国那套理念。美国人呢就是广种博收，层层筛选，就是宽进严出。因为美国的教育水准，基础教育水准高，就是他这个很多孩子没在空军之前在家乡已经都在航校飞过飞机了，就是美国的航空制造业很发达，所以他能够采取大波轮，最后筛出来的都是好的，然后呢笨一点的开运输机，再笨一点就再好一点的开轰炸机，最好的去开战斗机，他是这么筛出来的。但是美国那一套呢到中国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便找出来的比如10000个人，那么我们只能挑出4%，因为他这个报名的人多，但是你的文化程度，你的身体素质 基础差， 你的基础差，就是你平均你的孩子本身不如他的那个当时的美国那个教育。然后后来呢这个又请了意大利的，这个34年开始请了意大利的教官。意大利的这个教官啊，他是非常松，他的教学非常松，他不淘汰，就是淘汰那是很伤情面，那是很痛苦的，就你飞了一半不要你了。但是呢意大利那个就非常宽，所以抗战初期的那批飞行员有很多意大利教出来的，他的作战能力是不行的。当老师啊，这我当过，我知道当坏老师很容易，这孩子他说话什么的你不理他你就讲你的课，但是良心上过不去。可是如果说你要拿戒尺打他，他爹妈又不干，对不对？就是当老师其实是很矛盾的， 这个度不好把握。 宽在航空上那就是害了这个人，因为飞行员上天，战斗机飞行员死的最常见的就是头10次。 头10次、 啊、前十次。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菜鸟，人家是老鸟，就是你在上面飞的时候自顾尚且不暇，别说360度了，就是自己好好飞跟上掌机都很难。过了10次活下来的，那么以后就不容易打掉了。所以很多的给人家称战绩的都是那个一开始没教好的。当然这个确实是各国的教学就是理念差异很大，但是 在电影里头我们看到的这个飞行员们的教练是一位美国人， 这是比较靠后的了。实际上他这个电影拍的是比较靠后的，因为咱们中国空军我们概念说抗战前啊，先是请的美国，请了2年，合同到期回去了，然后请了意大利，意大利不好好教，然后后来呢这个就是抗战打了6个月飞机打光了，没飞机了， 哎呦， 然后当时呢苏联给了1200架，然后苏联派了2000个飞行员来，也带了中国大概1000个，大概几百个飞行员吧，就后来是苏联教，大概是1937年底到1941年是苏联的飞行员在教。那么苏联教呢，它有个特点就是爱护飞机，因为苏联的飞行员都是苦出身，有飞机那是国家给的，那是国家财产，就是我们过去小时候就是这么教育的，就是你死了这国家财产都不能够丢的。 但是美国飞行员不一样，我记得电影里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教练教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飞行员的生命比飞机重要。 对对对，这是各国的国情不一样。结果苏联飞行员来了中国以后呢，先教中国这些富家子爱护飞机。就他觉得你这是糟的东西，因为苏联飞行员都是平民，就是然后呢就当时中国的很多富家子还看不起这个苏联教官，就是他怎么吃也不会吃，喝也不会吃，啥也没见过呀。确实他们苏联当时的工业化也是压缩了民生的，就是他其实生活上很土的，但是打仗可以，他不怕死，他比较硬。到了美国飞行员呢是在41年以后，就是美国教官再来的时候，那已经比较靠后了。就中国空军当时就很乱，就是老师啊就像走马灯一样，美国家的这个教学概念理念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注意到您刚才也说了，说苏联人来教这些富家子或者是美国人，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空军飞行员他还得是一个是高材生，刚才您说过，还有一个就是得家里有钱，是吧？家里有钱富家子实际上就跟高材生是紧密相连的，跟他受过这种教育 关系。主要是这个穷孩子不识字，你上了飞机你怎么开啊？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军事教育啊，我们多说一点，就其实在整个打的过程中是逐步化简的。就是北洋政府的军官是7年制，然后到了孙中山办黄埔是6个月，你看压缩了多少，为什么呀？来不及啊。就是黄埔军校马上就要跟军阀打仗，6个月毕业的是苏式的这种精简式教育，但是上了战场他追着这个7年的北洋军跑没问题，就是他是革命军嘛，然后再后来还得压缩，到了红军时期 就剩16个字了。毛主席总结16字诀，就是你不认字，这16个字你会背就行，对吧？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记住就行了。 嗯， 然后呢，我们就一直在简化，因为很多的军官都是这个文盲，一直到70年代，很多军区司令都不太认字的。 嗯， 但是呢，他凭着这个逐级简化的教育，最后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四野林总就是总结了25个字，六条军事原则，你把这经一念。见着美国人打美国人，见着印度人打印度人，仗都是胜仗，但是实际上就是在简化这个军事理论，因为太多了人家记不住。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平民教育的最简版。 嗯， 就是真实和教育的其实是概念的不同。 嗯，好，那么刚才呢，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们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空军的这个发展历史哈，其实是有了一个从这电影出来有一个引申出来的这个延展的了解哈。那么我们接着回到这个电影当中来，那么这个电影当中呢，这个王力宏扮演的这个沈光耀有一个挺感人的这个场景，就是他通过了这个严格的测试。刚才我们编辑给我找到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圈叫。固滚是吧，叫固定滚圈。啊， 好几种呢，不是这一种。 啊，您刚才说的360度那个叫旋踢。 啊，那个更吓人我跟你说 吧。好多人下来转完都根本就不行了，有的人转到半截就已经砍不行，那下来能够站住然后再走那个平衡木的就更是不容易了哈。 啊，当然那个也得练，包括航天员那是拿更厉害的一种电动机的一个悬臂在甩的。 哦哟。 那个更厉害。 嗯。然后王力宏应该说通过了这种种的测试之后，他也是这个下定了决心哈，想要去这个投笔从戎，因为看到国家当时这个状况，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美国教官的那段话吧，对他感触很深。刚才我们片段里也听到，就是一个人要有真心，要有正义，要有无畏，要有同情哈，所以他加入了这个空军。然后后来有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感人，就是他沈光耀这个经常拿这个空军的这个食品，然后独自飞到偏僻的小村庄，然后从那儿空投给那些穷困挨饿的孩子们送食物，然后孩子们亲切的叫他晃晃，晃来晃去那个晃晃哈，这样我们也先通过一个电影片段了解一下。 村子里的人把我捡回来养大的，他们说那时候会有个空军叔叔往下扔食物，我们都叫他晃晃叔叔，因为他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抖动飞机翅膀，大孩子就会把我抱到院子里，如果没有他的糖和罐头，我早就被饿死。 在这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后面说话的这个人实际上是黄晓明饰演的陈鹏。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些人物之间有勾连呢，实际上就是王力宏饰演这沈光耀，他在这个就是空投这个食物，实际上捡到食物的就是包括黄晓明在内的这些孩子们捡到了食物，这些人有这样的勾连。包括陈楚生饰演的这个吴岭澜，就是更早期的一个这个清华的这个学子，他后来实际上是沈光耀的老师是吧，然后他等于是就这三个人之间，三代清华学子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勾连。 哦，这样的。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王力宏演的这沈光耀，从这个天上就他拿了他们自己飞行员的食物会比较多嘛，给这些孩子们空投下来。这个其实看完之后还蛮多人有争议的哈，这到底可能不可能啊？ 是这样，他这个真实的历史呢，据我知道的是在二战后的柏林空运。因为当时呢，冷战期间啊，这个柏林就苏军把它封锁了，它跟美国有分歧，它也把柏林封锁了，西柏林。 嗯。 但是西柏林的这个日常的食物，包括过冬的煤什么的呢，西方怎么解决呢？ 嗯， 因为它地上坦克过不去，它天上走飞机可以啊。 嗯， 它就用这个轰炸机和运输机去送这些 包括煤包括粮食、 嗯、 供应西柏林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就是日常的维持他的生活。 嗯， 那么其中有一个飞行员呢，就是他会路过就是柏林的时候，他会把一些糖果给小孩扔下去，他扔的是糖果、 哦、扔的是糖、 食品是真正拿飞机运然后再分配的，就是食品不是靠这个送礼的，因为 是我因为我看到那个沈光耀还扔的还有包子放在那个包子皮里头卷好了、 那个是养活不了一村人的就在柏林空运的时候食品是严格按照户口是分配的，但是他有些小礼物呢，他会路过这个就是一些居民区的时候扔这个糖果是给小朋友的、 嗯、 这件事呢在西方很出名。那么它的时间段呢，正是中国的三大战役那会儿， 嗯， 就是当时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打三大战役，就是辽沈啊，这个淮海啊，这个包括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柏林封锁是到我们军队的逼近上海那个时间段结束，就那段时间呢，为什么这个美国军队没来干涉呢？他的这个空军的主力都在那儿给人当那个货郎呢，运东西呢， 嗯， 好多飞机都飞残了，运煤啊。你想想飞机运煤啊就飞残了、 嗯、 所以他没法来干涉中国的这个啊，这是个历史的巧合、 嗯、 但是呢这个桥段呢就是在欧洲是成立的、 嗯、 在中国呢其实是这个理儿是反着讲的、 嗯、 就是是这个农民啊养活了这些富家子，就是是穷人养活了富人，在中国那个过去那个时代。你要说为什么中国的抗战打得如此之艰难呢，其实很重要一条就是说他这个社会分层太厉害、 嗯、 就是差不多是二八分，就是大部分农民他要和官吏和官绅阶级分这个收成啊，是二八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分的最少的一次了、 嗯、 就是你要追溯到比如说曹操，我们都知道曹操和这个过就是屯田他和农民是五五分， 嗯， 因为黄巾起义的时候你曹操有长矛，黄巾军也有长矛， 嗯， 咱们长矛对长矛，这个地租是半匹的，你打败了黄巾军，但是这地租还是半匹的、 嗯、 但是从曾左李引进了洋枪，这个农民的议价能力就很差了、 嗯、 太平军还是长矛，可人家有洋枪、 嗯、 等到了这个就是毛主席搞湖南的这个调查报告，农村调查报告的时候啊，湖南是100万根长矛在农民手里，可是在地主手里是6万条洋枪快枪， 嗯， 所以当时的议价能力已经很差了，这就是中国军队为什么当时不能打仗，其实是因为内部你把它看成一个组织，你二八分成的话你这个组织怎么团结。孙中山为什么伟大呢，他提的是46分、 嗯、 就是375减租是46分，但是孙中山的这个46分这个地主是不接受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就是抗战如此艰难。那么等到了后来你再看战线，就是抗战期间二八分的时候战线在云南啊，在这个湖南啊恨不能都逼近了四川、 嗯、 那么等到了我们后来土改了，把那地主那五成不给了，那么这五成用来打仗，战线推到了三八线，就是还是这个工业基础，就这几十万吨钢还是这点产能、 嗯、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财富从这个就是原来的精英层手里拿到了国家层、 嗯、 拿去不管你是采购武器也好，你还是制造武器也好，战线就已经到了三八线，因为毕竟中国是个大国、 嗯、 所以说一个组织，我们看这个片子就这个地儿，它正好我们需要脑子来个急转弯、 嗯、 是地上这些孩子的爹妈养活了这个天上的飞行员，这是个大理、 哦、 这要掰扯一下的、啊、 但是这个还是有原型的哈， 在柏林，那是在 柏林 这个原型是真实的故事在柏林， 就因为他老要那个就是扔这个东西飞机会晃是吗，所以叫 它会给地面一个提示，就是因为在柏林飞的时候有像飞机它是个流，就是在天上飞机是个流、 哦、嗯， 哪架会来扔这个东西呢，它会摇晃一下翅膀， 哦，所以叫晃晃 啊、对对对，这是空中和地面的打招呼的唯一方式，你地面有没有电台， 哦， 就是这个是故事是在真实的历史我知道的啊， 嗯， 当然有没有在中国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在柏林空运， 嗯，好，哎呀，所以从这个电影里头能引申出很多有意思的哈。那么关于咱们国家这个空军，我们刚才是讲了空军的一个历程，一会儿我们再来讲讲这飞机的事儿，从哪儿买的哈、 哎。 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 电影《无问西东》背后的真实历史。沈光耀的人物原型叫沈崇惠，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17岁便考入了知名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国家危难、同胞颠沛流离之际，他放弃了优渥的工作机会，违抗父命，毅然决然地投考了中央航校，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在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中，沈崇惠多次重创日军，屡获战功， 19号清晨，当沈崇惠再次奉命轰炸敌舰时，所驾904号飞机忽然发生故障，他放弃了跳伞逃生的机会，驾机撞向日军舰船，与敌舰同归于尽，年仅27岁。据西南联大教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统计，西南联大中从军旅者800余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继续请出军事专家、舰船知识杂志撰稿人李克峰，带我们一起透过电影《无问西东》来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故事。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您也跟我们说到了关于咱们中国的这个空军哈， 就从航空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其实中国人参与很早的， 嗯， 就是包括当时很多美国华侨， 嗯， 做造飞机其实是很早的， 对，它有一个发展的历程。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是从这个王力宏扮演的这个沈光耀说起，说了这个航空人才怎么培养哈，刚才您说了说这个软件很重要，人重要，硬件更重要， 嗯， 飞机更重要。 对， 没有飞机，这个怎么说航空？因为我们是从电影的这个人物切入，所以我们先说了人，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飞机了哈。那咱们国家这个航空发展的这个历程当中，尤其是这个王力宏演的沈光耀那个年代，30-40年代， 嗯， 他们这个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时的飞机呢，有一部分自己曾经试图造过， 嗯， 但是主要是靠买。因为制造飞机和买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在哪儿呢？就是航空业从20年代起步，最早是木头飞机， 嗯， 就是木质框架蒙一个这个帆布蒙皮或者纤维做的蒙皮， 嗯， 这种东西啊，就是有个木匠就能做的，但是设计不一样。 能不能上天呢？ 能上天，能上天，因为它飞得很慢。 哦， 但是后来呢，发动机功率一大了以后，飞机速度一快了， 嗯， 那么空气给表面的压力大了以后呢，这种飞机就不好用了， 嗯， 就是变成这个全金属的了。就是这个硬铝，就航空铝合金杜拉铝， 嗯， 这个时候呢农业国造飞机就难了。所以中国这个最早起步的时候，好多地方都有飞机工厂，但是呢年产量极少，就是小打小闹的 手工打造的， 就仿的仿制的但是它那个由于的基础原材料是木质，所以还能仿， 嗯， 那么发动机从外边买。但是后来一旦这个航空业真正二战前起飞的时候，高速发展的时候，一旦变成全金属飞机， 嗯， 这个我们就很难了，因为那牵扯到国家基础工业，你的冶金的这个炼铝厂在哪里， 嗯， 你的发动机制造厂在哪里，就是你国家没有工业化，你想打造一个飞机工厂，那就是洋务运动模式了， 嗯， 那是办不到的， 嗯， 所以后来呢就打起来的飞机主要靠买， 嗯， 那买呢其实也是一波三折，因为这个在这个抗战前啊，就是他好几家负责，就是国民党号称蒋宋孔陈嘛， 嗯， 他这四大家族都想插手这个飞机采购业，因为这里边有特别大的利润，按照后来的调查是20%，20%的回扣， 嗯， 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这个曾经是谁呢，就是蒋宋孔陈的那个孔祥熙， 孔祥熙， 他跑到这个欧洲去，然后跟意大利合作，然后呢意大利教官是他请来的， 嗯， 那些人来是为了推销意大利的旧飞机， 哦， 意大利的航空业呀在二战中提不起来，飞机不好，但是呢意大利的这个教官呢一开始特别受国民党的欢迎，是因为他的空军是法西斯化的， 嗯， 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来了以后一说蒋委员长，啪，意大利教官先站起来敬礼，特别受用， 那 就是心里边特别受用， 哦，对对对， 但是他不好好教，飞机也不好， 哦，嗯， 然后呢这一批呢过去以后呢主要是买美国的， 嗯， 那么买飞机呢当时呢是后来就是孔家不行了，是宋家接手，因为财政部长是宋子文， 嗯， 是这个宋美龄的弟弟，他拿着钱，你别人去买飞机他不给钱， 嗯， 那么这个宋美龄呢负责买飞机，宋子文是财政部长， 啊， 是财神爷， 啊， 然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负责买飞机， 他是空军委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空军少将， 哦， 就是他有军衔的， 嗯， 蒋介石自兼空军中将，宋美龄空军少将，而且空军军衔比陆军高一级，换句话说他少将衔，他相当于陆军的中将， 哦， 那么他们就是宋家把持了航空采购以后呢， 嗯， 他是要这个回扣的， 嗯， 结果造成一个不良的结果呢，就是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就是那个撞飞机的那个事件之前啊， 嗯， 蒋介石以为自己有500架飞机， 嗯， 那么其中呢能占的大概是370多架， 嗯， 这是账上的，但实际上在爆发前夜准备打了，然后呢宋美龄带着陈纳德他的顾问跟蒋介石说能参战的91架，

水平兜圈子是他们的这个优点，它的飞机设计也是以轻巧著称的。就如果说你跟它水平缠斗，那你多半要吃亏。一个是它飞机轻巧，一个是它的训练也重点在于此。那么说到战略战术呢，为什么后来飞虎队比较出名呢？飞虎队的规模不大，飞虎队的规模就是苏联给我们援华的十分之一，人员也二十分之一。但是呢，要说这个陈纳德还真是个天才。就是陈纳德在美国空军陆军航空队里混不下去，早早就给打发退役了。因为美军的当家人，航空队当家人是轰炸机飞行员，就是美国是轰炸制胜论，就是我先把你的工厂炸平，咱们再说空中格斗的事儿。那么这个战斗机飞行员陈纳德呢，他那套科人家不爱听，就早早从陆军给打发出去了。然后他到中国来找工作，然后宋美龄雇佣他，他传的经呢是战斗机的科，就是什么呢，相当于空中游击战，不与你日本人缠斗，一击必脱，就是我从天上俯冲下来打一顿，然后我就俯冲逃走。因为美国飞机当时的性能的 P40 啊，不及日本的零式的水平缠斗能力，唯独一个水就是俯冲快，你跟不上它。所以呢，他这个陈纳德这个法子在西方军界那是推不开的。他来之前在中国空军也不行，为什么呢？一个空军的飞行员在参加缠斗的时候俯冲脱离了，那在英国就要上法庭，在中国就要面对行刑队，这是要枪毙的。就相当于你大家以为你临阵脱逃，就大家都在一个空域狗斗，然后其中一个人跑了，不行。可是陈纳德这个招灵，就是说，因为只要狗斗，你就要吃日本人的亏。因为他水平是最灵的，怎么办呢？就是一打就脱，就像打游击一样，就是我不跟你纠缠。 空中游击战， 空中游击战，所以我只占便宜不吃亏。用这个法子呢，飞虎队才可以与日军一战。但是交换比呢，不是说就每次都能打赢的，但是起码不吃亏，就是略占上风。你要看击落的数字，就略占上风。但是这是落后的这个空军啊，能够在空中活下来的唯一的法子。要不是请了这个美国的旁门左道陈纳德，就是你请那个轰炸专家，那这就把空军赔进去了。 所以还有这样的一段历史。那么当时日军确实是他们就是比较灵巧哈， 他的飞机灵巧，还有就是飞行员的训练，他的训练重在格斗。 咱们所以咱们过去的这个培养的重点不一样，后来其实也是陈纳德这一套正好是针对了日本人的他的这个。 对，他是给日本人开了方子下的药，但是他这一套呢在英美空军那是违法的，要上法庭的。 所以说咱们的技术跟日本的空军技术到底谁厉害，其实是各有所长的哈。 这是战术来弥补武器和技术，就是你技术是不如人家，你要承认。那么你的这个武器也不如人家，数量不及，性能不及，但是你可以战术补啊。这就像我们后来打游击似的，就是八路军其实也是这个法子，我打伏击就完了，但是真让说咱们摆开炮，咱们摆开机关枪，那咱没那么多的家伙事儿，不是吗？ 确实，所以这部电影《无问西东》也为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空军打开了一扇窗户哈。那么后来咱们这空军是有长足的发展，并且呢，我们也知道柯峰您刚才也说，您也是在这个哈尔滨的航校长大的哈。 对啊，因为我们后来呢，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空军呢，它是不一样的，在哪儿呢？它是和这个航空业几乎同时起步的，就是你是造飞机的，这跟买飞机，就是跟那个国民党的空军买飞机是不一样的。你像哈尔滨为什么有一航校？哈尔滨自己有飞机工厂。生产喷气式的轻型轰炸机，生产直升机。那么训练轰炸机飞行员的，你就放在哈尔滨最合适不过了。你要放在其他城市，你不还得倒腾吗？对不 对, 对， 就是你同城 在那儿造，在那儿训练， 在那儿学，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它是个配套，就是教育你和这个制造业你是要配套的。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合理的。那么就是说空军有好多的航校啊，当时咱们好几个制造中心，哈尔滨不算大的。就是首先战斗机最大的是沈飞嘛。后来呢，就是在比如说这个就是核时代为了搞疏散，别都是都在一个篮子里，疏散了一部分科研人员去成都。结果现在歼20呢是人家成都那一阵开花了，就四代机。那巧了，其实当时是为了保留个种子嘛，就沈阳离苏联太近了。结果呢成都那一阵开花了。那么后来还疏散一部分到贵州。但是我们的大飞机呢就是落在西安，就是中程轰炸机在西安，就是轰六。那么后来为什么上海能造这个 民用的 民用客机呢？就是上海有个独到的条件，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呀，上海生活水平高。就是你同等的工作，比如你都做工人做老师， 你在苏州拿的钱不如上海多，而且上海还有补贴，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你的工资差不多对半是一种看不见的福利补贴。 嗯， 像上海当时是就生活条件是最好的地方，所以上海说要搞飞机呢，他就可以从西安的那个招人，人家是愿意去的，这是这样，当然、 啊、这样、啊、 对，你要说挖人也可以，但是愿意去上海，上海那个时候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水平高，所以上海很快就造出来了，就是70年开始设计，然后到80年运十大飞机首飞、 嗯， 就是说他有那个社会条件基础， 嗯， 这是当时上海的绝招，所以我们的航空业呢，在你看这电影里不是原子弹爆炸吗？ 嗯， 那么投送原子弹的飞机，当时有这么两种，西安造的轰六。整个刷成白的，你的航空博物你去看，就是机腹下是白的，一点迷彩不带，上边是铝，下边是白，为什么呢？就是说它要反射这个核辐射的这个光辐射，你要是深颜色的你不就吸热吗？所以扔原子弹的飞机最好是光溜溜的，连漆都不涂最好。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南昌出的强击机，是甩头氢弹的，就超低空进入，然后往上仰投弹，那是打装甲部队的。就是我们在核时代呢，其实空军呢发展并不快，但是它特点就是和核武器结合了，就比较厉害。不是说那个铁塔上顶一个那是试验，那个真正是可以空投的。 所以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哈，这空军的发展真的是今天来说，我们是有了一个这个巨大的这个发展，今非昔比。 它是一个路，就是说它是一个道嘛。我们说道就是你得第一你要造飞机，造飞机以后呢，你才能谈上有空军。那么至于说训练呢，其实各国都有悠长啊。这个不光是说就是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其实从苏联学的比较多，因为后来的抗美援朝的空战很多的经验是从苏联学的，也是利用飞机的垂直机动性，就是跟美国在抗美援朝能够对打，美国空军的水平比较高，他也是打水平空战，我们当时就不跟他打水平，你想跟我缠斗，发挥你那个二战飞行员那2000小时的经验，我们的飞行员才十几个小时，就从那个解放军八路军里的招的那些飞行员到了喷气机上只有十几个小时，所以你跟人家2000小时 训练时间太短， 只能打这个就是高空俯冲一击必脱这个法子。但是有一个好处呢，他当时的我们在抗美援朝的飞行员来源跟那个电影里的那个就是国民党那种精英飞行员不一样，当时招飞的第一个条件不是你的这个文化水平，是你的战斗经历，都是挑的是在步兵里边能够就是有战功的这种人，起码不怕死。 所以说后来我们综合等于是自己制造飞机，然后又自己这个培训， 哎，这是一条正道。 这些年的这个发展之后，现在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蓬勃发展的，也比较领先的一个这个。 现在可以说跨进第一梯队，战斗机，战斗机可以跨进第一梯队，轰炸机还要再发展一步。 电影《无问西东》背后的真实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号正式成立，2017年11月11号，中国人民空军刚刚度过68岁生日。其实，中国共产党很早就重视发展航空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极端困难条件下，培养储备了一批航空技术人才。抗日战争结束后，侵华日军在东北遗弃飞机和航空器材较多，中共中央做出了在东北建立航空学校的决定。经过各方努力，1946年3月1号，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这时候航校有100多架各式飞机，有30架左右可以使用，这些飞机都是日军撤退时遗留的，而且一部分是东拼西凑传出来的飞机，有的起落架轮胎竟是从老农马车上卸下的轮胎。由于国民党部队对东北大举进攻，航校几次改编校址，直到辽沈战役胜利，航校才落户长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A， 人民军队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是东北航校。 这个东北航校哈，我们也了解，其实刚才柯峰也说到了哈，所以今天通过《无问西东》这部影片，我们真的是了解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了解了教育，了解了中国空军的这个发展哈。 就是你最好呢是有一个优质的平民教育做基础，然后你从中选飞行员，就是那种这个可以采取高淘汰率，这种方式，最后出来的是上天打仗的是真正的军队的毛尖儿，就是它基础就是你这个平民教育，如果说你这个平民教育搞不好吧，其实你这个空军很难大规模的就是铺满天空的那样的飞行， 所以说这个说到最后其实发展教育还是最重要的。 对，这是个基础，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教育模式啊什么的要好好研究的。 好，那么通过这部电影呢，真的也是让人感慨良多。不知道您看了就是有没有这个泪点哈？我真的看了特别感动，好几次都那个忍不住眼泪。 我看的时候比较严肃，一直还是在思考这个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还有这空军哈，您可能想看的点太多，我纯粹是出于对于这部影片的这种感受哈，确实他拍的还是挺不错的。所以说像电影中所说的那样吧，奔赴一场劫难就像赴了一场盛宴。抗战时期不论是为国捐躯的空军战士还是针砭时弊的文人，都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人民奔走，直到今天这份对真实和美好的追求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只问初心不问西东。也非常感谢柯峰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再 见。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谁的手正紧紧牵着我的手，不回头，在深圳沙漠中飘。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听蝉声沉落，请抬头，今宵路中是谁冲带路的草叶一直风暴泥泞中跋涉。